是的，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学堂之中医太美。那对面呢，依然是最近人气爆棚的徐文斌徐小豆老师。 大家都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啊！很多人说你有这个赵忠祥的声音呢。 哎呦，不知道是骂我呢还是骂。 是的，哎，我们呢在过去的13周里面呢，粗略的讲一讲这个上古天真论，和大家一起呢向这个徐老师学习了一遍哈。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进入这个四气调神大论，就是《素问》的第二篇。 对， 请这个徐老师给我们破一下题。 为什么讲四气调神大论呢？首先我们在上古天真论第一篇里面就聆听了皇帝的老师岐伯的谆谆的教诲，浑然不倦。他反复几次提到，第一，他指上古之人呢叫法于阴阳，合于术数。这种法于阴阳就是说人的所作所为要根据阴阳的变化去定出一些规则去做。后来他指出一些不善于养生的人呢，说他们不知持满，不时欲神。这个不时欲神指什么呢？ 就是不按照时间， 哎，不按照昼夜和四季的变化去调整自己的那个生命的节奏。上次节目我记你就重点提出，哎，生命是一个节奏，是生命的节奏要和大自然的节拍符合一致的话，你就过得很顺，否则的话就呛着很累。所以他在那个真人智人圣人贤人中也提到了，特别说圣人和贤人也是根据调于四时，他根据这个四季的变化去那个安排自己的身心作息节律。所以呢，一个调于四时，他就扩展开来，在第二篇紧跟着就来讲了，他归结成一篇大的题目叫四气调神大论。 那调神又如何解释？ 调神就是说人的意志，就是我们后天出生以后被培养出来这种后天的理性的思维，是可以干什么呢？是可以慢慢学会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安排自己的起居作息，然后呢调摄自己的魂魄。魂魄是先天赋予你的，你改变不了的，但是你可以通过后天的这种训练，使得自己的心和意达到一种沟通，也就是说让你先天赋予的那个神的本能就是符合按照你的意愿去按照一种新的规律去做。 哎， 这叫调神。 对，我们常常讲的心意，心意哈。 哎，对啊， 但是心和意显然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你看我们今天要说过年说祝你万事如意，还有一种更好说法叫祝您称心如意。很多人知道啊，排比句，就是祝我好，不对。大家观察一下，我们生活中很多东西呢是称心的未必如意，如意的未必称心。 此话怎解？ 这个心是我讲了，是先天赋予你的那个本心，是本能的东西， 对， 是不以后天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这叫心，本心。那个意是什么？出生以后被灌输、培养、教育出来的东西。 您能举个例子吗？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这个禅中有个故事，说这个有个小和尚跟着老和尚第一次进城，小和尚就在庙里长大，没见过世面，所以走到大街上以后呢，突然看见许多花姑娘，他就问，哎，师傅师傅，这是什么？师傅说什么？ 什么老虎啊？ 对呀，师傅说那是老虎，是要吃人的 母老虎，满街的母老虎 啊，你要躲得远点。 嗯， 结果就教育完了。等晚上回到庙里以后呢，师傅一看这小和尚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说你干嘛呢？你猜这小和尚说什么？ 我大概知道，但是不知道标准答案。 他说我想老虎。你看，这就是心和欲的区别。这个小和尚发自本能内心的他喜欢看，或者喜欢和这些美丽的姑娘亲近，是他的本心。可是他那个老师给他灌输的那个教育是什么？那是老虎，要吃人的，很危险。这就叫意。所以这个小和尚将来就会心和意总在打架，是吧？这就是心和意的不一样。将来怎么办？要么就顺心去走，那就还俗回家了，娶个老婆，是吧？要么就是消灭自己的这种，慢慢的去引导自己的本心那个性欲，转化成参禅悟道、开会的 更高级别的那种快感， 就纯天理灭人欲。 哎，他不是灭人欲，他是引导人欲。 嗯哼， 你要是灭人欲，干脆把自己阉割做太监了，是吧、 嗯？ 你是把这种先天本能的能量引导到另一条路上，这叫开会。 嗯 啊，所以他有两条路可走、 嗯。 另外一个比较通俗的例子呢，就是说心和意的区别，就是什么？我们说丈母娘选女婿， 嗯， 他是动心还是动意？ 应该是动意了。 对呀、啊， 对呀、 啊，丈母娘挑女婿就是，哎，这孩子有什么学历啊？是不是博士啊、硕士啊、 嗯？ 有没有车啊？有没有房子啊？是吧？ 嗯，哪个单位啊？ 结没结过婚啊？带没带小孩啊？他考虑什么？理性的。 嗯，后天的。 哎，后天的这些东西，那闺女选自己的爱人，她考虑是什么问题？ 看看什么阶段的，一般来说还是动一下心是吧？ 一般来讲，他是先动心。 嗯， 这个人让我怦然心动、 嗯、 啊，让我觉得心头撞鹿 啊，心如一头小象啊 啊，就是有那种感觉。我们很多大龄这个剩女找对象找不着，他就什么原因？没感觉。什么叫没感觉？没动心，没动神。 嗯，有感觉都结婚了。 哎，碰上的还是个有感觉都结婚了。所以呢，这就是矛盾在哪儿呢？闺女看上的人，让她怦然心动的人， 嗯， 丈母娘看不上， 嗯 啊，要说，哎，你怎么对一个花花公子动心啊？他是要钱没钱，要房没房，外面还搞着好多女人。那女孩说没办法，我就爱上他了，是吧？ 嗯， 就是说，称了闺女的心，没满足丈母娘的意。 嗯， 但是呢，丈母娘介绍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哎，很好，有学历，有收入啊。什么什么都挺好的一个男人来了，很 reasonable 的一个男人，但是放到那个女儿那儿呢、 嗯、 女儿说什么？没感觉。 嗯， 所以呢，这是满了丈母娘的意，没动闺女的心，所以呢，生活就是这么无奈。 嗯， 称心的不如意，如意的不称心。 嗯， 所以道家或者中医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怎么办？他在心和意中间呢，他要架一个桥梁。 是什么呢？ 让你和心和意沟通起来，不让你心和意老在打架。 如何做到呢？ 如何做到？很有意思啊！我讲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说你能用你的意识， 嗯， 控制什么呀、嗯？控制你的胳膊腿， 嗯， 动， 对， 是吧？西医叫这个随意肌， 嗯， 就是说随着你的意识动的肌肉， 嗯， 但是你能控制你心跳吗？ 对， 对不对？ 对。 你有本事让心跳快点，或者见到我妈介绍那个 reasonable man， 我马上怦然心动一下，心跳一下，没感觉，指挥不了。 嗯， 就说你的意识指挥不了你的心。 嗯， 是吧？那么有没有一个办法让我们的意识能影响到我们的内心呢？大家说有，就是说我们有一身体有一个器官，它是同时受谁控制？ 心。 同时受心和意两个。这个指挥官控制，请问这个器官是什么？ 我猜想应该是肺。 哎呦，你猜得很对啊，是你学过还是你有这个慧根？ 因为很简单嘛，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有一个我自己的体会哈， 哎， 一个什么事情发生，你调节呼吸， 哎， 心情很紧张的时候，你透过调节呼吸呢，哎，就可以控制这个自己紧张心情。 所以这个呼吸是唯一的受心和意同时控制的。 嗯。 这么个器官，也就是说它是我们心和意中间的一个桥梁。比如说你不用意识的时候它还在呼吸，你睡着了它还在呼吸，对不 对？ 对 对对对。 但是你想调节它，你大口的喘气或者改变呼吸的节奏和这种频率，你也做得到，这是拿你意识的。所以呢，肺是我们心和意的中间的一个桥梁。 嗯， 所以调自己的呼吸是沟通自己心和意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所以历朝历代各门的这个学说、 瑜伽也好，太极也好，静坐也好，站桩也好，第一件事调形 啊， 摆出一个姿势 啊， 这是肉身 啊 物质的，下一个就叫调息了，调整自己的呼吸，慢慢呢你的意识就会影响到你的内心。 嗯， 这样的话呢就会达到一种心和意的沟通。 是的，我们刚才呢，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徐老师呢一起聊到了这个心和意之间的不同啊，这个所以称心如意， 调神， 从调神聊起啊，稍微休息一下之后呢，正式进入四气调神大论。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哎，刚才呢，我们聊到了这个四气调神，但是我总觉得说它既然叫大论啊，我们就说古书啊，微言大义啊，它绝不会多余。为什么叫大论呢？ 先讲大论之前，我们还得说说调神 啊。 中国人很有意思，他把人的就是指挥人的内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套系统的背后的那个什么什么，称为神。 是 啊，所以我们中医的穴位里面有什么很多带神的名字，肚脐叫神阙， 嗯， 是吧？上次我讲那个保护自己心神，胸腔正中有什么神风神藏， 嗯 啊。后背还有神道神堂，头上有神庭， 嗯， 这些都是我们中医发现通过调整人的经络气的运行会影响到他的神， 嗯， 这又是个调神的方式，对吧？ 对。 再一个呢，就是说中国人把指挥宇宙万物变化的背后的那个什么什么叫做什么，也叫神， 嗯， 所以中国讲的天神和人神它是应该是合二为一的， 嗯， 所以调神的另外一个含义就是说，让你这个小小的人生是个小宇宙， 对， 让你这个神和天地主宰天地背后那个大的神变成什么和谐统一， 嗯， 和谐共振，这又是叫调神。所以四气调神大论讲的不是说怎么调呼吸吐纳，这个我们在以后还会讲， 嗯， 这个讲的调神就是说你怎么调整自己跟天地的那个神变得同步，他讲的调神是指这个， 对，就是共振嘛， 哎，和谐共振，这就是上次我们讲的，你骑马人马合一，你生活在这个宇宙中间天地之间，你最好和天人合一，跟上天地变化的节奏和步伐，这样呢你有运气，你活得不累。所以这调神者说的是这个， 而且这个共振的那个力量很大。以前我们学物理的时候不说吗？ 啊、 一堆人过桥的时候 不能齐步走， 如果齐步走，啪就可能把桥砸了、 哎。 所以一共振起来，那个力量就是发动天地哈。 那个共振起来力量是匪夷所思的啊！我们说过那个南美一个蝴蝶，哎，扇一下翅膀，然后那边掀起一趟风暴。所以在春秋的时候，有个那个宋玉跟那个楚王。就是对话的时候他说风起于清平之末，就是在小小那个树叶或者菜叶子上面水瓶上面那个小叶子震动了一下，然后呢同气相求，然后产生这种共振，就掀起一个大的风暴。就不要小看共振的这种力量，它开始可能很小，不要小看我们《黄帝内经》讲的这么简单的通俗的东西，你真要按着这个他说的方法去实践的话，你会额外得到天地之气的眷顾，你做事儿会很顺， 嗯 啊，否则的话要背运要倒霉。 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当我们明白的时候呢就更加害怕了，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节奏在哪儿，你 哎， 以前没有意识到的时候， 今天我们就告诉你节奏在哪儿， 哎 啊，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到什么节气做什么事儿， 对， 就很简单。 那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四气调神 大 论，大 论， 哎， 这个大论呢我讲过了，就是说古人的论述这些篇章呢它非常讲究，凡是叫论的都有问答， 嗯， 皇帝问岐伯答啊，或者是孔子学生问孔子答，所以它叫论。如果没有问答呢它叫述或者叫篇， 嗯， 就是一个人在那儿独白， 嗯针针见血 所以咱俩的说话整理成文章 叫 论 论啊， 你那天那个独白 叫述 述啊，梁冬口述， 梁子述而不作， 梁子述 而不 作但是呢你翻的黄帝内经一共上下两部素问灵书啊、各81篇162篇， 嗯， 只有这一篇是叫论而没有问答， 为什么呢 不知道，只有这一篇啊，其他都符合我的论述，只有这一篇就是一个完全就是一个人口述下来的东西，没有问答， 嗯， 所以他有的人说他应该叫四气调神大篇而不是叫大论， 有可能是历史的这个文字错漏，也有可能就是在这种看似不经意的错误里面蕴藏着巨大的秘密， 哎，那就是我们叫存疑待考，你不要轻易否定古人啊， 对， 我们就把自己的观点放在这儿，比如说他的竹简有脱漏的，有人又把别的简给补到这儿了，就出现问题， 所以读《黄帝内经》有个什么我有个什么感觉呢，就是说读得懂的地方读啊，然后读不懂的地方查查书，看看别人的注解，千万不要强行解释啊，明知不可为， 霸王硬上弓 啊，霸王硬上弓，说这愣要解释一下不对，他也可能错了，他也可能脱了，脱了解了，落了字了，所以呢把它跳过去啊。高考时候咱们做题，老师不是经常说吗，碰到特难的题跳过去，先做你会的，不然的话让他堵住你那儿。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四气调神大论呢，就是从他题目来讲，他虽然叫大论，但是他没有问答。另外他说这个大论呢，就说这个论述的篇幅比较长，言语比较多。再讲一下呢，就是他这个四气，四气它不叫四季，中医讲的四气是什么，请问什么叫四气， 什么时候风暑寒燥，对不对， 那叫六淫， 那叫六淫，那四气是什么， 寒热温凉， 寒热温凉，对， 哎，我们中医说这个人的吃的食物和药物就分有四气五味， 对， 什么叫四气，这个就是说它有四种性质啊，吃了以后让你热，或者让你温，或者让你凉，或者让你特别寒，四个不同的等级。它这个四气呢，代指天气对地球或者对我们居住环境的影响，也分成了温、热、凉、寒、春夏秋冬四个含有带有明显特点的变化，所以叫四气。所以合起来《四气调神大论》，意思就是说我们怎么跟着四季寒热温凉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起居习惯、生活、身心，包括心理这些作为，然后呢跟上天的变化的节奏，然后呢去让我们达到一种天神和人神合二为一的和谐共振的这么一个目的，叫四气调神大论。 而且呢它这个周而复始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名字里面你还看到轮回的概念， 对，真是一种轮回。另外呢，就是我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汉语的一些基本词汇啊。我说了，我们现在很多人是，包括我，认字不识字。你看啊，古人发现天地的变化是五天就一个明显的小变化。 对， 又叫明显的，又叫小变化。就说所谓明显呢，就是说你能看出一些花在次第开放。你说从冬天腊梅腊月或者是这个快正月还冰天雪地的时候，哎，梅花开了， 对， 然后再接着水仙花开了。古人把这个五天的一个这种显著的变化叫什么， 一候是吧， 哎，一候， 对， 很多人不知道， 对， 你看我们中医古代开方子，这个星期呀、七天一个轮回是西方传过来的，说是上帝第一天造了什么，第二天造了什么，第七天是吧，星期天，上帝还休息了，好像七天它是一个轮回，我们古代是五天一个轮回，所以我们是初一十五，这么五天五天走，古代中医开方子，你比如说你今天来找我看病了，它不是个急性病，急性病你必须是什么半日许令三伏尽，把人的烧赶紧退了，没人说你过三天再来烧三天，不是，碰到一些慢性病调养呢，一般给你开几副药，你猜猜， 我觉得应该是三伏吧，五伏啊，一后哈， 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你接受我的治疗以后，我所做的一切，包括给你扎针点穴按摩啊，艾灸针刺啊，这些一系列的东西，我的气对你就产生了影响，而这种得受到影响以后，这个气往往在五天以后会产生一个明显的变化，所以我们一般叫病人复诊的时间都是什么，一开五剂药五副药，然后回去吃，五天以后回来复诊，这叫一后， 所以传说中有气候，气候是吧， 哎， 这个字不是随便有的， 哎，你看你这个悟性就超前，下一个字 就是气嘛， 就是气， 对，马上在讲气之前稍微休息一下，重新发现中医太美。每周六周日晚11点到12点，梁冬和您一起打通身体奇经八脉，探讨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这里是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 是的，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依然是梁东和徐文斌、徐小周老师、文斌兄啊一起来学习四气调神大论。刚才讲到了后气候，气候后呢是五天为一后、 嗯、 那么多少天为一气呢？ 所以一年下来有多少后？ 365天，按如果360 除以五， 对，除以五，哇， 73后， 73后，对， 或者人古代人简略一些嘛， 70后， 72后， 啊、哦、 啊， 所以叫72变了，对吧？ 你看72变， 对， 单八将它都有讲究，这个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这个花的这种次第开放的顺序， 嗯， 比如说，在北京来讲。就是最早开的大概在3月中下旬，就是那个玉兰， 嗯， 就那个辛夷花、木比花， 嗯 啊，这个玉兰花，然后就是什么杏花， 嗯， 然后桃花啊，这个梨花，这种接着开放，他把这叫花信，信仰的信， 对， 就是人守信的， 对， 说哎，他是按照这个按照这个 该来的来， 该对该来的时间，他就如期而至。 哎， 这叫信啊，所以一年呢应该是有72后，然后呢古人把3后， 嗯， 你看一后是个小变化吧， 对， 把它15天的一个变化中变化我们叫一气、 嗯、对， 所以说我们经常说气候，气候气候是两个字， 嗯， 两个意思，后是5天的变化， 嗯， 气是什么15天的变化，所以我们讲的24节气多了一个字， 嗯， 24气， 对，节又不是24的， 哎，节是在气的基础上，3气，45天， 是为一节， 叫一节，所以我们叫节气，节气或者叫气节，它也是一个时间的单位。 所以24气啊， 哎，叫标准叫24气， 嗯， 我们说这个人过气儿了， 对， 什么意思？ 就是他的那个 不是咽气儿了， 就是花就不应该现在开了。 过了开，错过了那个花开的季节、 哦、 或者是错过了那个播种的季节、 哦、 误了农时啊，嗯，我们学那个小儿黑结婚二诸葛嘛， 啊 哈，就是算日子算了误了耕种，结果一年就没收成，所以这过了气就说人，你看古代农耕社会是最贴近自然，他讲了到什么时候干什么事，过了这个时你就是再下大的辛苦，出多少力流多少汗，吃多少肥没用了，所以这个时间那个节奏和脚步古人是把握的非常精确的。 就是我有点遗憾的，就是你说现在哈，我们又有空调，又有温室的这个蔬菜，又有暖气，又有怎么怎么样，今天的，所以呢我们其实整个人身体和大自然整个节奏气候其实我觉得都是有乱的， 就是乱了，乱的表现是先是气乱，节奏乱，然后就心情乱，就产生一些很奇怪怪异的情绪想法啊，最后就是始乱终弃，最后就把自己了断了。 对，这个终弃也可能是我们被 大自然 抛弃， 抛弃了， 始乱终弃 啊。说到这24气呢，我们老百姓熟知的就是24节气啊，很多人说电视台报节目说今天是农历24节气的雨水，我说谢谢您，这农不是农历，我们中国人用的节气是标准的太阳历，24节气是根据太阳公转对地球四季影响定下来的， 而农历呢， 农历是根据月亮， 哦， 是吧，初一-15是农历，24节气完全是太阳历， 所以这个农历这个24节气这个啊，更像那个星座那个，对不对， 对， 它就按月的嘛，对不对， 这个农历就没有24节气，农历只有月亮的阴晴圆缺， 对， 对潮汐的影响，对人心情，对人月经的影响，所以我们中国古代是什么，用24节气指导工作。 哎，我突然有个突发奇想，既然说那女子属阴，所以呢用这个阴历呢来指导她这个女性的这个月事哈，那男人是不是受到这个阳历的影响？因为按照每那个阴历是每28天嘛，对不对？因为男人是不是每30天来一次呢？ 不是，男人的他的那个血的变化没那么强，没那么明显。就是说，我们是用24节气指导工作， 嗯， 指导农耕、 嗯， 男人在田里工作啊， 对， 到什么节气去做什么事儿。我们是用阴历指导生活。 嗯， 初一-15是吧， 嗯， 该上香该赶集，哎，他都是这么安排的， 嗯， 另外呢我们的阴历也不是纯阴历， 嗯， 他经常要加闰月 然后调整它这个阴历的时间， 嗯， 比如说某一年就闰了一个七月或者闰了个八月， 嗯， 为什么补这个一个月呢？它就是让自己的我们正月初一那个春节和二十四节气那个立春基本保持差不了多远。 嗯， 世界上用的纯阴历就是伊斯兰的历，就是回民用的那个回历，它是纯粹按照月亮，所以很多人叫伊斯兰教叫拜月教，那个是完全按照月亮变化，不去拿这个功力去调整。所以我们真正的阴历也不是阴历，它是一个什么呢？经过调整的叫阴阳合历。 嗯， 所以二十四节气以后大家记住了，它是阳历，二十四节气的日子基本上和阳历的日子都是固定的啊。你比如立春一般都在二月四号五号，这个清明一般都在这个四月四号五或者是五号，冬至一般都在十二月二十二号，它是固定的，跟太阳变化。 嗯， 所以这是叫气。我们先说了后，然后说了气，气往上呢， 这是节嘛？ 三气为一节。 对 啊，我们经常说四十八节，这个八节是指什么呢？叫立春， 嗯， 立冬，立夏，立秋，还有什么春分、秋分。冬至夏至，这叫八个节。到节是什么意思？节是个难过去的一个坎儿。 嗯， 所以我们经常说关节关节。什么叫关节？第一它是个难关，第二它那儿不连着、 哦、 啊，节了有坎儿了或者有断了。所以这个节是什么？四十五天人会身体或者是自然界有个大的变化。 所以我听说有时候说，说有些老人呢、啊、就常重病的时候啊、 嗯， 到了这种节气，这种地方，这个节这个位置， 到这个坎节上不好 过，对 啊。相反，一些重病人啊，你比如说赶上冬至，哎，冬至过去了，行了，你还能活一段时间。所以这个节，我们有些敏感的病人，一到这个变节气的时候，身体就出现症状，不舒服。 嗯、 所以老百姓以前他有保健思想，都是什么？在这个节八个节的时候，就我刚才说的四个历， 嗯， 两个至两个分的这个时候呢， 嗯， 都要去吃点药调整一下身体，让它很顺利的度过这个节，啊，这个节要这个春节的节这个过不好，就变成劫难的那个劫 了。哦，元宵节过不好，那就是元宵节了，是吧？ 哎，你发现没有，元宵为什么不叫元夜？ 为什么？ 宵和夜有什么区别吗？ 元宵，对啊。 哎，我们经常说难忘今夜，也说是难忘今宵。 对啊， 吃宵夜，吃夜宵，好像是混成一个字。什么叫夜？什么叫宵？ 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是徐老师自问自答的，你回答吧。 就你刚才说元宵节，古人啊， 嗯， 你看一下那个甲骨文，宵是什么？上面一个小，它像个小鸟，底下一个月亮的月， 嗯， 就是什么，在有月亮的晚上叫宵。 哦， 本来黑夜是什么？没有光明的。突然出现一轮明月、嗯、就好像给人带来一种特别高兴欢快的喜悦的心情。 嗯， 所以呢，月黑风高夜， 月黑风高杀人夜， 杀人放火天 啊。 所以那种暗无天日见不着月亮的时候，那个叫夜。 嗯， 什么时候没月亮？ 没有月亮。 什么时候没有？初一到三十什么时候没月亮？ 初一是吧？ 初一三十 都没有， 都没有。 你这太坏了， 对不对？ 初一到三十哪天没有？答案是啊，初一吧，是两天都没有。 就是那会儿看不着月亮。 是是是。 哎，所以我们大年是什么？ 大年初一， 三十嘛。 对。 什么大年？大年那天晚上，大年三十。 年三十，对 对。 所以叫什么？吃什么饭？ 团年。 年夜饭。 对，年夜饭。 它不叫年宵饭，我们叫守夜守岁，是吧？大年三十初一没有月亮，叫夜。 是 正月十五叫什么？ 元宵。 宵，第一个元是第一个嘛，元是零，或者叫第一个，第一个月亮圆的时候。所以你看，两春宵一刻值千金， 那一定是月圆之夜。 月圆之夜， 好心肝。就这么说的嘛，李老就这么说的嘛。 月上柳梢头，人月黄昏后，这简直绝对是踩着天地同步的点儿去做事儿。 是的，那个以前有一次，那个李老就跟我说过这事儿、 啊， 李可老， 李可老， 他说啊，这个最好呢是月圆之夜，因为月圆之夜的时候呢，整个浑身的这个激素都比较高，是不是？ 对， 啊、哦， 对，激情水平也高， 嗯、 很多很多女性也，她正好这个排卵期在处于这个月圆的时候，她怀孕的几率也非常大， 嗯， 所 为你踩这个点儿走，来借天地之力完成自己的心愿，多爽！ 就是苏芮那首歌，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是吧？ 跟着 感觉走啊！稍微休息一下之后呢，马上继续回来。 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尽情挥洒自己的笑容，爱情会在任何地方留。 从医学到哲学，一样的《黄帝内经》，不一样的新鲜观点。梁冬、徐文兵一起发现中医太美。好，广告回来之后呢，依然啊和大家呢讲四季调身大论。刚才我们讲到了气，讲了节哈， 讲了后， 讲了后， 先讲了后，再讲了气，然后再讲了 节，对，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季， 嗯 啊，两节也就是九十天是一季。 嗯， 四季为一年， 对 ，four season 啊， 所以我们讲这个节季节，比如说还到什么季节了，那你问我是到什么季了，还是问我到什么节了？ 嗯， 要古人就这么问了， 这就是那个孔乙己就这样嘛。 哎，孔乙己是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那是我的偶像。 是， 他居然知道回字有四种写法。 嗯哈，是， 知道偷和窃不一样。 嗯。哎，那四季分明哈，那我们今天呢就进入这个正题了啊。四季调神，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 对， 春三月是从大年初一开始，是立春开始， 应该是从立春， 立春开始。 这就是我们讲的二十四节气，按照阳历去走， 嗯， 不是按阴历走，尽管他们俩也差不了几天。 嗯， 但是中国人按照这个中国，按我了解的就是最早研究天文，他第一个定的节气就是冬至。冬至那一天是太阳日照时间最短， 对， 是吧？就是在地上拉的那个影子也是最长的， 对。 所以古人先把这一天定下来， 嗯， 是吧？定下来这一天呢，就开始数九了，对不对？ 嗯， 冬至就开始数九了，一九、二九、三九， 嗯。 所以立春是冬至以后第几天？ 应该九九八十一天以后。 春打六九头。 哦， 对不对？ 哦，就是说六九都是开春了，是吧？ 对呀，啊，六九第一天往往就是立春。你跟我算嘛？你看，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冬至完了， 嗯， 一个十五天小寒，三十天大寒， 嗯， 是吧？然后再过一个十五天，多少天？ 三十天，四十五天 就立春了 啊！ 啊，六，你看春打六九头，五九四十五， 五九四十五 完了，六九还没开始， 对，六九头嘛， 正好四十五天，那天就是立春了。 哦， 所以从这一天算立春，然后往后再数三个月，就叫一季。 嗯， 三个月九十天，其中包括两个节，包括多少个气？ 所以春天来了，立春之后还是蛮冷的。 立春。我们现在科学研究春天什么时候到， 嗯哼， 是吧？日平均温度维持在十度以上，连续五天， 对， 才叫什么立春了。 对， 这是科学的认识，是理性的认识。可是中国人讲的是什么？讲的是那种会感觉，就是说这一天温度哪怕它是零下三十度，但是这天立春了， 立 气不一样了。 怎么个不一样啊？ 太阳不是从冬至那天开始往回走了吗？ 对， 它每过十五天就像经过了一个刻度，到立春这一天的感觉是什么？天地俱生，吹面不寒杨柳风。什么意思？温度还很低，但是那个风打在我的脸上，我的感觉绝对不是那种凛冽的刀削般的刀割般的那种寒风了，是什么风？生气，是给人一种暖的感觉的风， 就是机会来了。 哎，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说恢复自己的知觉？ 嗯， 我们现在很多人丧失知觉，麻木不仁。第一，他不知， 嗯， 啊，他不知道今天立春了。第二，他身体感觉不到， 不觉 啊。所以我们，你不知，我们今天给你讲。另外呢，我希望你修炼好自己的身体，把自己那个神养得足足的。这时候呢，你会觉， 嗯 啊，哪怕你不看表，今儿什么几点了？哎，你就说几点了？今儿是什么节气了？哎，你就知道是到什么节气。这就是古人的天人合一。现在我们都当预言来听， 都觉得是讲笑话讲故事，不是。 嗯， 那种阴阳的变化是存在于你只有用自己的心神去体悟感悟， 那得极其敏感的人。 哎，基本上悟这件事儿的话不用太敏感能感觉到，所以到那天人的活动身心变化就应该区别于冬天了。 嗯， 哎，这是质的变化啊，不是量的变化。 你刚才说这个不需要多敏感，但是我觉得已经真的很难得了。你说你问到街上十个人，有多少个人知道说立春昨天立春的昨天那一天的风和立春的这一天的风有不一样的？ 不一样，我们 肯定很少有。 以前练一些太极拳、形意拳，老师教给练功训练的方法的时候，就是在静坐的时候就体会到半夜子时那个阴阳， 嗯， 就出现。变化就出阳面变阴面，阴面变阳面，那个时候就让你去体会了。那时候一个砖的温度都会有变化，所以阴阳的变化需要你用心神去体会，而不是用你那个浅薄粗鄙这个愚钝的意识去认识。 嗯， 你能够感觉到。 哎，当时你体会这个砖的变化，真的有变化吗？ 真是有变化，真是有变化。 还是自我心理暗示？ 你都可以理解。但是呢，实践去检验嘛。 比如他不告诉你这个是紫色， 他不告诉你，然后他就让你去感觉一个东西，感觉它的阴面阳面不一样 啊。 嗯， 春三月，紫未发陈， 也就是说，冬至以后45天， 嗯， 那一天就是立春了。 嗯， 立春这一天往后持续的这3个月，我们命名为春天啊。 嗯， 春天它的性质是什么呢？ 嗯， 下面就说了，紫未发陈。 发陈是什么意思？ 发是什么意思？ 发是生发， 发就是发芽了。 对，就生发嘛。 哎，就是生发。 对， 它这个气的趋势是往哪儿走？ 往上嘛。 往上。 对 啊，所以呢，它是生发之气往上走，就像人长出头发的那种感觉，它是指发芽发生。最早变化的，它不是长出来枝叶，而是涌动出一种气，啊。所以我们古代人放风筝什么时候放？ 就是立春这天啊。 嗯， 哦，它就那个地气会喷上来，对不对？ 哎，你看，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中国人都保持古代智慧，说我不愿意住高楼，我愿意住平房，为什么？接地气。 嗯， 你要跟老外说，老外都笑喷了，他没有那种感觉。为什么放风筝要在春天放？按说春夏秋冬都可以放，我天安门广场经常见大冬天也有人放风筝。 对呀， 按照原理来讲，风嘛，只要有风有动力有推动，它也能飞起来，是吧？但是只有春天放那个风筝是什么呢？就在没有风或者感觉风很小的情况下，那个风筝也能飞起来。那时候呢，就是太阳它逐渐在回归， 对， 大地呢慢慢从那种沉寒固冷冰冻状态开始回暖。 嗯， 这时候就从地上就开始涌动出一股生气，就开始往上走。在这种生气的推动下，植物的就营养或者说它的气血，或者它没有血，它的枝叶就开始从它的树根， 嗯， 冬季啊养了一个季的这个营养，就开始往主干上走，往枝叶上走，往末梢走，走着走着到最后，你就能用肉眼能看到什么。长出了新的枝，像长出了新的叶，或者它花蕾开始变得膨大，开始绽放，所以这叫发。 嗯， 发于哪儿呢？ 发于尘呢？ 发于尘，尘是过去攒下来的东西啊。如果没有这个尘，没有后坐力，或者没有后边的这种支持和支援，你发不了。中医里面有个中药叫什么？阴沉。 我以为说是陈皮，但是没回答。 哎，陈皮也很有意思啊。中医有个方子叫二陈汤 啊， 是吧？二陈汤里面必须用两味放了很多年以后的药， 嗯， 一个是半夏，一个是陈皮。广东新会那边那个陈皮啊， 对， 非常有名。 新会陈皮嘛， 那个陈皮就是我们用的橘子皮， 对 吧？开始了啊，也新鲜的时候吃到眼睛里啊，都觉得有点辣，还那味儿也很香。但是这个味儿是一种浅薄的味儿，保持不了很久，散就散掉了。当你把陈皮放到很久以后，保存得非常得当，没有什么腐败啊，没烂虫，它那会儿散发出来那个香，那是它治疗用的非常有用的那个中医讲的一个四气五味里面那个味啊，非常的芳香，能够行脾，能够化痰，能够祛湿。 这都叫沉。这个我刚才讲那个阴沉啊，它为什么叫阴沉？阴沉是个多年， 哪个阴？ 阴是胡因梦的阴 啊， 草字头一个因为的因 啊 啊，我们经常说绿草阴阴嘛， 嗯 啊，阴就是一种草，它也是描述那个草刚发芽出来那个样子。 对， 阴沉这个药为什么叫阴沉？就是因为什么？它这个阴沉是一个多年生的草本植物， 嗯， 它每年到春天都从它那个陈旧的枝干上冒出一个新的叶子，冒出一个新的芽，然后又郁郁葱葱长成一个新的草啊，它叫阴沉蒿。为什么叫蒿呢？它长得比较高，所以呢，春三月此为发沉，一是说它生发，另外呢，就是说它有多年的积累。我们经常说冬天要避藏， 嗯， 是吧？要进补， 嗯， 要养精蓄锐。 嗯， 留到这一天干嘛呢？不是让你在那儿增加脂肪、增加血脂、增加血糖，留到春天让它去生根、发芽、开花，所以就叫发沉。换句话说， 嗯， 如果您没有沉， 啊、 哦，您发得起来吗？啊，很多人冬天还在造，到春天它也发不起来。 太有意思了，是的，这个春三月此未发沉这一节又过去了，稍微休息一下之后马上回来，四季调神大论。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是的，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到我们的国学堂，依然是和文斌兄一起来探讨啊。春三月此未发沉，刚才讲到了，没有沉就没有发。 对，而另外这个沉还有一层含义。 嗯， 我们刚才说的是养精蓄锐留下的好东西到春天发出来，另外它的对立面，如果你攒了很多年的旧病， 嗯， 到春天也该发了。春天也是在很多病疾病爆发的季节， 所以每年春天什么流行性感冒什么，很多人都以为是病毒性的。 冬不藏金，春必病温冷啊。 哦， 就很多人就得了这种温热性的感冒，它不是伤寒啊， 对， 它表现出来什么，先咳嗽，然后马上就是嗓子红肿热痛，心跳加快，心率变快，甚至还会出血， 嗯， 最后到高烧昏迷抽搐，就表现了一系列都是一种温热病的这种状态。 嗯， 一到春天开始发了，咋回事？发沉。 嗯， 我们叫伏邪，就是在秋冬它就埋伏下来了，然后到了春天夸一下勾起来了。还有很多病，我们就是在春天开花的时候，这些人突然就表现的症状非常强烈。桃花风。 什么叫桃花风啊？ 就是桃花开的时候很多人就脱光了满街跑。 有这种人吗？ 您是不是想见一见？风就是躁狂和那种精神分裂症。到春天，春天这种肝气肝火萌动生发的时候，他这点陈年痼疾也发出来。 所以传说中的花痴就这样吗？ 对，一到春天嘛，春天发情的季节。 哦， 健康人在发情，不健康人在发疯。还有呢， 级别不一样， 级别不，性质也不一样 啊。 一个是正常的养精蓄锐啊，冬天进补，开春打火。 嗯，你也挺押韵的。 哎，这是劳动人民的结晶，不是我说的，我哪有那么快的反应？还有呢，就是你看春天菜花、油菜花开放的时候，菜花黄、痴子嘛，也是精神病发作的时候。所以这个发沉两个字蕴含了无限的 无限哲理。 嗯 啊，春三月 此未发沉， 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啊。 所以我们讲的这个放风筝这个声， 嗯， 这时候地气是上升的。 对， 你到秋天也可以放，但是那种放是什么？秋天是秋风扫落叶，一股肃杀之气，就不适合人去做户外活动，开始收敛锋芒了，开始准备贴秋膘，准备过冬了。所以那会儿你放风筝等于就是跟天地在作对。所以我们春天放风筝是什么？顺应天地的生生之气，然后呢从冬天那个闭藏状态走出来。 嗯， 这叫天地俱生。 嗯， 我们举几个例子。秋天叫什么？ 秋天叫什么？ 对应说天地俱生。秋天、 啊、 天地的气是什么气？ 那个肃杀之气嘛， 肃杀之气，阳光渐行渐远，太阳离我们远些，然后呢，地气呢开始闭藏收敛， 对， 这是一种杀气。 啊， 对， 那种邪寒的冷风就开始过来了，这不是生气， 嗯， 是吧？到了冬天叫闭藏，水冰地侧，这就是什么？大地冰冻了，太阳离得远远的，好像看热闹。所以这时候呢，冰天雪地，基本上除了一些耐寒的松柏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生物。 嗯， 啊，大多数动物不是冬眠了，就是潜藏在水底里面，还不露头。 嗯， 这时候也不是生气， 嗯， 对吧？不是巨生。到夏天呢，下三月那么热的时候呢，它是一种疯狂的拔节生长，是长。生和长不一样， 嗯， 生是萌芽，长是什么？拉长。 嗯， 所以呢，只有春天配得上称萌芽， 嗯， 是吧？如果你有好的生机和萌芽，我们一定要鼓励它扶植它；如果那些有病的萌芽，我们一定要把它扼杀在摇篮里。 啊，就像沙皇对待那个苏维阿一样，是吧？扼杀在摇篮里， 扼杀在摇篮里。所以一句天地俱生呢，就是指出了我们是自然的产物，天地的产物 啊， 天地造化生产出来了。这时候呢，我们要珍惜我们那些萌动的生机，鼓励它往好的方向走。至于那些病的、邪的那些生机，我们早早给它 cut。 哎，我们这个节目现在播正是春天嘛，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啊，给我们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就怎么样能够啊，不要把旧病复发，或者是最好在春天的时候如何调养自己？ 这个旧病复发呢，一个是要及早治疗， 嗯， 另外就是说引蛇出洞。哎， 此话怎讲？ 蛇待在洞里，你不好打它呀。 是 吧？引蛇出洞，把它勾引出来，趁着天地俱生的时候让它露头，正好去治。所以这也是我们中医治疗的一个方法。 所以如果这两天春天的时候突然暗疮飙出来，还应该感到扼手称快喽。 具体情况，春天是以后我们会讲，春天对应的中医的叫肝， 嗯， 很多原来就有肝火、肝气过旺的人，到春天他就表现出一种莫名的烦躁，然后易怒、易激惹，还发怒，这就是什么病邪冒出来。冒出来的时候呢，正好去清他的肝火，把他的肝火给他平复一下。正好借此机去治疗。 嗯， 相反呢，有些平时胆小怕事、优柔寡断啊，阳痿甚至这种筋，我说那个筋骨那个筋比较软的人，正好借着春天这个劲儿啊，再加点一些食物或者是辛辣的味道，或者喝点酒，正好是滋补你肝气的，就是， 扶一把， 扶一把， 送一程， 哎，顺着这个生劲儿让它升起来。 嗯， 所以这叫。我们中医治病呢，一个是要看人，再一个要结合天时地利环境，啊， 嗯， 这以后我们还会细说。 好，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天地俱生，万物以荣。 哎， 荣字怎么解？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对， 荣的反义词 枯嘛， 啊，就是枯萎凋谢了。荣是什么意思？披上了绿装，春风又绿江南岸。 啊， 这叫荣， 春风何须艳阳杨柳，是吧？ 这什么羌笛何须艳阳柳。 前段时间老有一个帖子，就是说不管什么词后面都可以加上一句叫做一枝红杏出墙来， 一枝红杏出墙 来。说回来，不要说太远了。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什么叫夜卧？ 万物以荣，你就这么跳过去了 啊？还有讲的吗？我以为没得讲了，万物以荣啊，叫啊，不是不是不是，调回来，万物以荣。 嗯，这个万物以荣呢，就是我讲的，就是春天呢，从那个植物啊， 嗯， 先说万物里面的植物，它从枯萎那种凋谢的状态呢， 嗯， 就重新回到那种绿色的状态， 嗯 啊，所以春天我们把春天的颜色定为什么？青。 嗯， 青就是绿和蓝的两个意思，一般都是我们讲绿啊，青山碧水啊，这个就是开始变绿了。 嗯， 另外这个万物呢，还指人， 人物嘛， 人物嘛， 嗯， 人也是一个物嘛， 对， 动物人物，这个动物和人物它怎么融呢？我们经常说这人容光焕发，对不对？ 对。 比如说啊，感到很光荣，这到底这个荣指是什么一种状态？ 就是那个毛，那个汗毛都立起来，是不是？ 嗯， 你刚才不是说吗？像青青草一样冒出来吗？ 哎，还真是 啊，真的、啊， 真是。这个秋天是虫蛤，是什么？沙鹿啊，剥动物的皮，我们把剥动物皮叫蛤嘛？ 对， 啊，制蛤。到了春天呢，这些人体的小小的汗毛啊，又开始汗毛孔开始开放，人的脸呢也开始舒张，人的气血呢又开始从哪儿？从内脏，从肠胃开始向四肢、向头面、向末梢奔涌，这时候人也会显得万物以容，容光焕发，为什么冬天要进补呢？因为人冬天的气血会从表皮收敛到什么？收敛到 内脏， 所以冬天吃点这种高脂肪、高蛋白的、有营养的，甚至吃点冻柿子、冻梨，吃点冰棍，能消化。春天呢，人的这股气血和能量就开始往体表走，这也是叫万物一荣，人就开始觉得，哎呦，后棉衣有点穿不住了。 哎， 不是气温变了，是啥变了？你的内在那个气血变了。人在本能的从一种收敛闭藏的状态开始走什么？开始改革开放了。 此话用的甚是恰当啊！万物以荣啊，就是。可以继续了吗？ 可以了。 不是，好，夜卧早起，我就想问的，这个在古人呐、这个夜卧夜到什么地步就叫夜？ 古代分时辰啊，他讲子时啊，子丑寅卯那么走，是吧？就是按这个地支来算。古代还有个就是规定作息的方法，就是每个时辰它有个对应。我刚才说了。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黄昏是几点？ 黄昏应该是六七点钟。 黄昏大概就是太阳落山的时候。 对 啊 大概是晚上五点到七点。 对啊。 还有呢，黄昏以后呢，它就叫什么？人定。人定 啊， 什么叫人定？ 该歇了呗， 洗洗睡吧。 啊，夕阳醉了，洗洗睡吧。 夕阳醉了，这个人定的时间呢，就是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子时之前，叫亥时。所以呢，亥时叫什么？猪的时间。对吧？像猪一样，赶紧睡了。所以古代这个时间是从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嘛。在春天的时候或者夏天的时候，你可以睡得晚一点。 最晚也不能超过十一点。 哎，不要超过十一点。但是到秋冬的时候呢，你就大概要早一点， 九点， 哎，九点就睡了 啊。新闻联播之后，电视剧看了一集，第二集没看上呢。 真正人绝对不是点着灯熬着油在那儿打着电脑玩着游戏去熬夜，那很伤身体的。 对， 所以这个夜卧早起或者早卧晚起或者是晚睡晚起，这以后我们都会讲。到这个时间呢，你就要改变自己的作息时间了。从冬天的什么时间呢？冬天是什么？要早睡晚起，避带日光。 对， 一定要等太阳出来再合动，不要去招惹那个邪气。可是呢，立春这一天一到，就开始改什么了？可以早睡，但是呢，也要开始早起。 夜卧早起， 就是夜卧那个时间我不干涉你，但是呢，从那个晚起改成早起。 那到底所谓的在《黄帝内经》所谓的早起是早到几点思维起呢？且听我们下回分解。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国学堂之重新发现中医太美，谢谢徐老师， 再见。